各位，上次讲到落走宫门外人多喧哗，之里头呢就宁静非常、哦、即使有人开心到笑骑骑的亦都不会被人听闻。看来这里面飲食玩的高贵人士宾客呢，同样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有所谋。谋什么呢？各有不同。单从这间客房外的门锁窿仔度，就见到有三个人轮流偷睇房里头的秘密。咁里头呢有两个着住名贵衣服的男人，一个高大，另一个矮细，两个人喺度笑，互相客气递烟，打火点烟，台上好多食物未见喐过嘅。可见佢哋係有秘密大事先要面议，佢哋要下人远离。而家有三个人喺门锁窿仔前轻轻脚咁行路，个个都用单一隻眼轮流偷睇。其中有一个大概係领班啦，喺远处做手势教佢哋要镇静，坐低用耳仔贴住锁匙窿嗰度听内容。咁今日到场嘅人个个都有非常本事嘅，好了得，一教即会嘅人立即就变成名副其实嘅包打听。啊，呢招好靓骑喎，坐地贴耳喺锁匙窿嗰度包打听，面上突然出现满意嘅笑样，睇嚟就听得好清楚下啦。而家洋火点烟声响过后，有人讲话啦。 唉，多谢你啊，总参谋长。马某人终身不忘，不忘这个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老兄居然还敢接见我们这些人。 乜说话，马校长，老兄德高望重，是自己人，最大军校是都督又是校长，地位显赫非凡，怎可以讲是接见呢？只要老兄有兴趣的，这个地方确是个可以轻松，是半个快活之地 啊。校长，我不明白为什么陪酒陪快活的女人一个都不要啊。 唉，总参谋长有所不知啦，各人状况千差万别。当然，古往今来都有借酒色消愁嘅做法。若问到底为边样，一切皆因做人难，做官难，做军官啊更难啦。恕小弟今日要斗胆无礼又冒失，要当面恳求敬请，敬请总参谋长估算一下，在下马某人仲会唔会有解甲归田还乡之时日呢？ 马校长，我哋嘅酒先啱啱开始入肚肠咋喎，未有攞到醉嘅时候，阁下点会无故吐出如此愁言哀语啊，太儿女多多，实属不必啊，马校长。 骑骑笑的副总参谋长面有高兴又带诚实再讲了， 我明白校长所想，我早就应该讲一个真实消息给马校长你知。 讲到这说，突然又变得紧张，细声停咗一下再讲啦。 嗰批人嘅名单我睇过，上面冇马校长你个大名啊。 轻轻一句短话成咗如雷贯耳，面前身材特别恩细，出名嘅文武相传及打斗本事极高嘅马侯爷听咗之后眼前一亮，自觉心动与触电一样震动，令到自以为下沉即将要死嘅人突然浮起。因为太突然的高兴缘故，有马骝面的人其尊容一下成了哭笑难分，变成了两声长叫。 秘密的饮酒间内所有谈话密不透风，睇嚟睇去就得大门锁匙窿嗰度先会传出一丁点声音。呢阵时一直攞耳仔贴住锁匙窿，唔停咁向远处做手势，等于系传话。而家个个都有嫖客样嘅包打听门，越嚟越紧张啊！明白时机已到，唔再贴耳听贵音啦，离开大门，向嗰位更有嫖客样嘅长官队长报告。长官听咗之后就成咗担忧咁样咯，对手下人就紧张细声讲啦：话俾你哋知啊，今日我哋副总参谋长要亲自出马，冒大风险，务必要谂尽办法捉拿到手嘅最凶恶、本事特别高强嘅重犯人，必须系要生嘅。我哋早就听讲呢个人能跳高一丈，其飞檐走壁功夫好犀利嘅。佢掹枪杀人唔使瞄准都会百发百中，佢而家身上又带住好厉害嘅武器，咁嘅神枪手大政自反，一定要捉生啊，实在系好难啊。更加要知道我哋嘅副总参谋长佢身上乜嘢武器都冇带到㗎。唉，我哋今日逼住实行走最危险嘅路啊。各位大家记住，万一有跌咗打斗声响，我哋要即时破门而入，实行搏命啊。唉，险啊。不过指挥官队长讲到呢处就停低，用双手轻轻抹自己块面，喘口气就接住讲啦。总之房里头两位贵宾都唔可以死，其中一个人唔可以走甩，我哋仲有另外一着嘅，靠天神保佑嘅嗰位事前用钱买通嘅厨师啦。行动队长咁讲嘅冇头冇尾，冇人听得明白。队长突然间急睇手表，细细声讲啦：时辰到，原嗰位打头阵嘅厨师奇害得胜。讲完，一只手掌贴住自己心口，分明系心惊肉跳，不过力作镇静。万一失败，我哋副总参谋长嘅生命有危险嘅话，我哋呢班人唯有集体自杀噶啦。焦急嘅时辰特别过得慢，等住再忍耐，又一刻钟到啦。突然有两个包打听人士飞快跑嚟报告：行动队长长官，大事不妙啦！我哋嘅副总参谋长而家佢跌低咗喺地下，请问长官，我哋系咪立即破门而入，实行搏命，先枪战后捉人啊？长官听闻啊，个头壳轰声突然间难受到就快裂开，当即眼前一黑，又自问：我冇听错啊！快啲攻！我哋宁可使用乱枪扫射，睇嚟生嘅敌人捉唔到，留低死嘅敌人，点都好过走甩嘅。行动长官忽然一个箭步，早就飙埋嗰间饮酒大屋厅房门前。做事能粗能细嘅长官，到底都系与众不同。佢内里紧张咗，表面照旧有镇静样，未见破门住，先用双脚下跪，用单一只眼观察。嘿，不睇犹自可，一睇之后深感奇怪啊！而家里头两个人都累低喺地下，成咗瞓觉样，大惊之下又自问啦：唔通两个人都同归于尽死咗？点解死得咁快又离奇？两个重要人物都死咗，我哋咪等于个个都系废柴？我哋呢支历嚟有名气嘅行动队，岂唔系成咗废柴仓库？我哋唔自杀，都从此冇面见江东父老啦！行动队长喺度绝望，唔敢再谂啦，想破门又落唔到决心，系进退都难嘅时刻啊！忽然又见急急赶嚟嘅另一位包打听出现喺面前，包打听急急向队长耳仔讲出三句说话，队长听咗啊，唔知担忧紧张样一扫而光，接住欣喜若狂，面上大露笑容。好啊，原来是咁啊！唉，厨师佢话已经完成咗最艰难嘅任务，疯狂厉害、难对付嘅重要政治犯，已经变成一只瞓着觉嘅软脚蟹。唔 使搏命开火，真系妙啊！队长叫好声未完，喺身上就攞出一条万能锁匙，放入门锁窿度，只系左右转咗两下，大屋房门就即时开咗。足智勇猛嘅三位包打听同包打斗嘅行动队人员，突然变成特别大胆。原因系对付死老虎，个个身轻如燕，争先恐后成箭步到达饮酒食肉嘅台边，分工合作。两个人将自己最熟练嘅单脚分左右下跪，四只轻快嘅手特别快速，即时将嗰位啱先无人敢近，不过最大军校校长马侯爷马海身上暗处收埋嘅最厉害子弹有毒手枪解落嚟攞走。跟住兴冲冲咁又快速将两个表面睇皆因饮酒太多，而家已经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嘅有钱嫖客，分别认真孭走嘅同时，有人向落酒宫殿内管事嘅人嗱嗱声攞钱结算清楚今晚所有嘅风流账目。今晚人人都有嫖客样嘅特种兵行动队，秘密做到同天衣无缝一样，冇惊扰到任何人，快速圆满做妥重要揸步，令到所有寻快活帮助人快活嘅人呢都未知道本大省最著名嘅花街柳巷内曾发生过大事情。几个时辰之后，原本座上客最大军校校长嘅马侯爷一下变成阶下囚。马校长大都督而家已经慢慢清醒，先知道自己是中了大奸计，入了圈套，唉，明白得太迟了。更未想到所有进入肚内的美味东西都有不多不少合适的蒙汗药存在，做事想得咁周密，又布置万全，要靠同政治犯人一起食的副总参谋长愿意使用苦肉之计。苦肉计好处多到讲不尽，其中可以避免大恶人在生死关头绝望之际随时会吞枪自杀，捉不到活人就太可惜了。现在监仓里头咬响银牙的马侯爷两只马骝眼一闪再闪，在这思前想后，想当年建立龙虎山大概是何等显赫，再想到走投无路那阵出卖龙虎山国，将所有军人都送入东方五军的俘虏营，如此杰作换来只身离开，回国后一下成了大英雄，再官升北国最大军校长和大都督之职，估不到今日突然间轮到自己做替罪羔羊，一败涂地得咁快，唉，呢魂死罪难逃咯。坐监之人一日又一日，耐咗啦，就唔再觉得心内似火煎啦。心谂，大官场啊，险过大战场。马某人果然冇解甲归田，自由自在，自耕自食之日啦。唉，仲记得以前有人讲过，古往今来嘅军政界擂台，皆由最阴险恶毒之人组成，政治擂台上处处表现风光，好睇极啦。其实存在多到无数，任何人都见唔到嘅深坑陷阱及断头台，永远等候阁下各位光临此地，其可怕程度无法子形容啊！唉，时至今日，唉。家人时运不济，又是老马未见识途之故，入错行啦，唔听天由命又会点啫。嗱，今日都唔知係咩时辰嗰陣，单人坐监牢发吽斗，未见喐一下嘅马侯爷唔知做咩，忽然心中一动，思兴大发，攞隻食饭专用破烂不全嘅木筷子做笔画地，无奈写出一段以为痛苦直疗的心里话：人人空口未见无，阴险杀人不用刀，坐牢之人清醒说，北方哥 注定要倒。夜晚马侯爷发梦，同副总参谋长喺度共饮花酒，忽然听见副总参谋长开心咁对住自己讲：马校长，世界轮流转啊嘛，我哋大家有眼睇啊！最大官场内要一啲人升官，要几多条理由都有嘅。同样嘅人，如果要拉去打靶坐监，同样会有更多最大嘅理由。呢日叫做不是成功就是成人啊！都督校长大人马侯爷听咗就扯晒火啦，破口大闹啦：无耻！你系咩东西啊？我真系估唔到你系呢种人。副总参谋长又继续笑啦：我话你知，校长。我哋喺皇帝身边做事嘅人早就丧失理智。你问我系咩东西？我系个既唔成功亦唔会成人嘅东西同亡命政客。睇嚟好个老兄好多囉。一味得意忘形笑嘅副总参谋长未嚟一次提防，扯火个马侯爷已经喺腰间暗暗拔出手枪，向前连开四枪，砰砰砰砰，响声过后，再急脚扑上前，决定双脚用尽力气踏碎尸体，先至解得心头之恨啊！点知突然用力过猛，两脚一伸，再缩翻转头，啊！一觉醒咗之后，先知道系南柯一梦。嗱，北国最大嘅军校校长兼都督马海，因为火急，直接打听自己仕途安危，发梦都估唔到嗰位好有交情信德国嘅高官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陈宇文，双方聚会喺最豪华嘅风月场所度，更加想唔到事先有几路特殊人马暗中侍候住，嗰啲人分工合作，随时包送食物，其余有人包打，有人包听，最可怕嘅系有人包张蒙汗药放入飲食之物，嚟到飲花酒食美食之人慢慢瞓着，从此任人摆布，咁样做作直接省去唔需要喐手捕捉打斗，更重要嘅系犯大罪之人唔会自杀变成死人，令完好无损伤活生生政治犯进入最重嘅囚犯监仓内关押住。马校长思前想后，成咗阶下囚嘅人呢，往往耳仔特别灵嘅。忽然听见监狱长等人细声讲话，系叫人快啲去听下前方重要军事消息。细心嘅马侯爷估计，确信系重要军情，系对北国不利嘅军情。大军官变成阶下囚嘅人，一阵心凉之后，咬恶牙心谂：哼，本人今日嘅处境，莫非是应验那句特别说话，猎狗终须山上丧，当官难免暗战亡。哼哼，昨日之仇东方大军成今日之友啦，最好就快快将战火直吹，哼，烧死消灭全北国越快越好，马某人愿死在战火同归于尽又如何？呢位切齿仇恨之人忽然又諗起，陈宇文你简直係个狗东西，估唔到会咁阴险毒辣，亲自落手嚟捉我。过咗阵忽然又如恍然大悟，又另有所想，有何奇怪呢？君不见同行如敌国咩？马侯爷諗嚟諗去，想得好多，但是有一样未想到，未想到播音机内传出男人讲话告全国同胞书的人又是北国副总参谋长陈宇文。播音机里头其中一段是这样讲的，陈宇文沉痛地说：同胞们，无情的战火在狂风直吹下 呢一仗使最有情义嘅北方国军损失惨重之下，为保存实力，人人挥泪，短暂告别五座城池。 嗱，短短嘅话就等于直接承认最后一仗战败，失去五座城池咯。 长篇讲话嘅北国副总参谋长陈宇文最后一句话系：兄弟本人敢断定，今日系东方五军联合急先锋副司令蓝天明等人以外得胜，属于暂时嘅产物。 嗱，正是战火无情终罢休，皆因无路思回头，五城丢失叫冤枉，和平谈判用计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